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的节目想跟大家聊最近的一部电影，就是由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动作片头号玩家。这部影片呢，从上映以来除了票房持续走高之外，在豆瓣、微博、猫眼、淘票票等几大平台的评分都超过了9分，是一部绝对的年度口碑佳作。那头号玩家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大家提到的彩蛋电影是个什么意思呢？斯皮尔伯格这位国际级的大导演有着怎样的故事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部电影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电影头号玩家根据恩斯特·克莱恩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了处于混乱和崩溃边缘的2045年。现实世界令人失望，而人们将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个游戏上，这是一个叫做绿洲的 VR 虚拟现实游戏，也是由一位鬼才设计师詹姆斯·哈利迪打造的虚拟宇宙。在绿洲的世界里，想象力主宰着一切，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哈利迪在弥留之际宣布将他的巨额财产和绿洲的所有权留给第一个闯过3道谜题并且找出他在游戏中藏匿彩蛋的人，由此引发了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故事的男主角韦德·沃兹成为了第一位解除第一道谜题的玩家，而他和他的朋友们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惊险刺激的解密寻宝之旅。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都说，在其他电影里咱们是看到最后去找一个或者两个彩蛋，而在斯皮尔伯格的这部头号玩家里，观众是在无数的彩蛋之中穿插着看剧情的。网上也有朋友梳理了影片中的彩蛋数量，算了算有将近200个之多。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那到底什么是彩蛋呢？这个彩蛋啊，指的是电影中不仔细寻觅就会被忽略的有趣细节。另外一种彩蛋，指的影片在剧情结束之后，在演职员表滚屏的段落，或者那之后出现的电影片段，通常是一些幽默的场景，或者是跟续集有关的情节线索等等。用彩蛋来形容这个细节，是来源于西方复活节寻找彩蛋的传统，寓意着留给观众一个惊喜。头号玩家里的彩蛋跨越了游戏、电影、动漫等多个流行文化的领域，比如电影《蝙蝠侠》、《星际迷航》、《闪灵》、《金刚》，再比如游戏《街头霸王》、《星际争霸》、《龙与地下城》、动漫《阿基拉》、《钢铁巨人》、《机动战士高达》等等。每一个彩蛋的出现都让熟悉这些作品的朋友激动不已。反正我看电影的时候啊，高达出来那一刻，坐我旁边那哥们儿直接就欢呼起来了。那对于熟悉这些流行文化元素的朋友来讲呢，欣赏电影《头号玩家》的过程简直就是一场回忆杀，一场娱乐盛宴。说到这儿，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影片中专门花费篇幅去讲述的一个彩蛋元素。不过这个彩蛋啊，不是电影彩蛋，而是游戏彩蛋。 话说著名的游戏制作公司雅达利在1979年制作了一款叫做冒险的游戏，当时这家公司走马上任了一个新的 CEO， 他对公司内的制作人和程序员采取高压政策，并且取消了公司员工的奖金分红，引发了许多员工的不满，而沃伦·罗宾奈特就是其中的一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产生了逆反心理，决定将自己的名字隐藏在由他设计的游戏当中。当玩家把一个隐形方块移动到特定的地方时，玩家就会进入一个密室，里面只有一句话，由沃伦·罗宾奈特制作，也算是自己给作品留下了一个隐藏的签名。不过雅达利公司在发售这款游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彩蛋的存在，直到一位十几岁的少年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小秘密，他们才反应过来。但由于那个时候已经发售，也无法再修改代码，他们只好以复活节彩蛋的说法来圆了这个意外惊喜。而这个叫做冒险的游戏和历史上的第一个游戏彩蛋，也成为了《头号玩家》这部电影中最重要的一个故事线索，可以说是彩蛋中的彩蛋。咱们再说回电影的制作，据说导演斯皮尔伯格为了获得这些彩蛋的版权授权，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拿电影的部分来说，除了自己的出品方华纳兄弟有版权的影片之外，斯皮尔伯格还找到了20世纪福斯、迪士尼、环球、派拉蒙和索尼影业五家电影公司。没想到他们都比较慷慨地同意了《头号玩家》使用他们的版权元素。而对于那些没拿到版权的角色，斯皮尔伯格也找到一些替代方案。比如奥特曼的版权没拿到，就把角色换成了钢铁巨人和高达。唯一遗憾的是，《头号玩家》的电影里并没有出现斯皮尔伯格自己导演的作品。尽管原著小说中多次提到了他的作品，但是为了避嫌，斯皮尔伯格在影片中删掉了所有涉及他作品的片段，只在赛车的车道上留下了一只霸王龙。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电影《头号玩家》开始聊起。看过影片的朋友都知道，整个故事呢是建立在一个虚拟现实游戏的世界中。据说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演员们也都是戴着虚拟现实 VR 眼镜来表演的。如果不戴着眼镜，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就没法演了。那说到这儿呢，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聊聊最近几年非常火的这项高科技，虚拟现实。先来说说这部电影中的虚拟现实技术到底有多牛啊。影片中呢，主角韦德的小伙伴通过黑客技术黑进了沉浸在虚拟环境里的反派的设备，让反派误以为他已经脱下了虚拟现实的头盔，回到了现实世界。从这个情节我们可以看出，电影中的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达到了能够完全虚拟现实的水平，这就是一种理想中的完美的沉浸式体验。那当下咱们现实中的 VR 技术有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呢？什么叫 VR 或者说虚拟现实呢？咱们简单点说啊，它就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利用这个计算机啊，生成一种模拟环境，通过交互式的三维动态的视景和行为仿真，让用户沉浸到这个环境中。其实早在50多年前，科学家们就已经提出了虚拟现实的技术构想。2013年谷歌眼镜面世，虚拟现实这个词汇也开始进入了公众视野，这种新颖的成像方式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要想达到《头号玩家》里面那种完美的虚拟现实效果，头盔或者眼镜中看到的画面就必须是高画质的。电影中的主角都是带着一个头戴式的设备来玩游戏的，这属于距离很近的近眼显示。 对画面内容的分辨率要求就非常高。一段 4K 高清的视频，如果在 VR 设备上看，人眼感受到的效果可能只是相当于咱们平常看到的 480p 的渣画质。所以如果想要实现电影中完美的沉浸感，那 VR 的内容就要实现 8K、16K 甚至 32K 的分辨率。一套完美的虚拟现实设备还能够实现交互性，在头号玩家的影片中，绿洲游戏的玩家可以购买一套叫做 X1 的反馈套件。虚拟世界的所有感官变化就会作用在现实世界的用户身上，比如虚拟世界中男主角受到了一记重拳，现实中的他呢也会在相同部位受到力的反馈。但由于这毕竟是玩游戏，所以重拳的力度肯定要远远小于虚拟世界中的。据说现在国际上的很多 VR 厂商正在效力于研发这种可穿戴的反馈套件，重点是从力反馈手套开始。当然了，现实中的设备跟电影中的差距还有很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说了不少跟虚拟现实有关的科技背景之后，咱们还是要回到这部影片本身。在电影《头号玩家》的结尾，男主角韦德继承了绿洲游戏的管理权，并且和小伙伴们一起决定，从此之后每周都要拿出两天的时间来把这个游戏关闭掉。为什么呢？为的是让所有游戏的玩家都能回归现实世界，感受真实的生活。就如同绿洲游戏的创始人哈利迪所说的，只有在现实之中，你才能真正品尝一餐美食，享受真正的人生。体验人生不光要在游戏中，更重要的还是在现实之中找到朋友，找到真爱。 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最近热映的一部电影《头号玩家》开始聊起。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好莱坞的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很多人会说，没想到72岁的斯皮尔伯格会拍这么一部非常年轻化、非常亚文化的影片。其实就在《头号玩家》进行后期制作的那段时间里，斯皮尔伯格闲着没事，还抽空拍了另外一部更像他原来风格的电影，并且拿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就是电影《华盛顿邮报》。那斯皮尔伯格是一位什么样的导演？他的电影经历中又有哪些故事呢？这个时段，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聊聊斯皮尔伯格。斯蒂文·斯皮尔伯格1946年12月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呢是计算机专家，母亲是位古典乐的演奏家。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了他一架袖珍摄影机，让他对拍电影这件事情越来越着迷。1963年在读高中的时候，16岁的斯皮尔伯格自编自导了他的第一部独立制作电影，这是一部140分钟的科幻冒险影片《火光》，成本是400美元。在当地的电影院放映之后，获得了100美元的利润。父母离异之后，斯皮尔伯格跟随他的父亲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他曾经三次申请一所位于加州长滩的电影学校，但却因为他糟糕的 C 等成绩被拒之门外。1968年到1974年，斯皮尔伯格拍摄了多部短片和电视剧集，终于迎来了自己和环球公司的电影长片合同。1974年，斯皮尔伯格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在影院上映的故事长片《横冲直撞大逃亡》。1975年，他又指挥着一支摄制队伍和一条机器鲨鱼拍摄了著名的《大白鲨》。1977年，他执导和制作了电影《第三类接触》。1981年开始和哈里森·福特合作执导《夺宝奇兵》系列电影。 1982年斯皮尔伯格执导拍摄了电影 E.T. 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导演奖的提名。1993年斯皮尔伯格用6000多万美元的成本制作了电影《侏罗纪公园》，这部影片创造出了一个恐龙世界，并且迅速在美国以至于全球掀起了一场恐龙热。几个月之后，他又推出了一部跟《侏罗纪公园》风格迥异的影片，那就是讲述二战历史的人文黑白片《辛德勒的名单》。影片不仅赢得了高票房，还和《侏罗纪公园》一起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了许多奖项的肯定。1998年他又执导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也凭借这部作品第二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进入21世纪之后，斯皮尔伯格平均每年都有一部电影问世，用高产来形容他是非常恰当的，而且不光是高产，更是绝对的高品质。时间来到了最新的这部电影《头号玩家》，人们可能会好奇，斯皮尔伯格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制片人、导演，除此之外还监制了大量的电视剧，同时他还有7个孩子，按理说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想甚至去玩电子游戏吧，但事实上他确实在玩，而且一直在玩。斯皮尔伯格回忆，他第一次接触电子游戏是在1975年拍摄《大白鲨》的时候，拍摄地点有一部雅达利公司的乒乓游戏机，他就在游戏机里投入一个又一个25美分的硬币，而那之后他也购买了雅达利所有的电子游戏，真的上了瘾。由游戏迷来指导一部充满游戏元素的影片，这就显得非常顺理成章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从《头号玩家》聊到了虚拟现实，又聊到了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经历。节目呢，还剩下一些时间，想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斯皮尔伯格的另外一部最新影片，也就是在今年年初的颁奖季上获得了不少奖项的《华盛顿邮报》。进入70岁之后的斯皮尔伯格在2年的时间里分别执导了《华盛顿邮报》和《头号玩家》这两部风格大相径庭的电影。《华盛顿邮报》讲述了1971年五角大楼的泄密事件，美国政府隐瞒了他们卷入越战的主要原因。影片由汤姆汉克斯和梅丽尔·斯特里普领衔主演，斯特里普饰演的是《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瑟琳·格林汉姆，汤姆汉克斯饰演的是《华盛顿邮报》的主编布莱德利，两个人冒着激怒尼克松总统的风险，将这些被掩埋的真相公诸于世。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这位《华盛顿邮报》的前发行人、董事会主席，有着美国报业第一夫人的美誉。在父亲和丈夫接连过世之后，凯瑟琳·格拉汉姆得到了掌管《华盛顿邮报》的机会，但那个时候的她早已回归家庭多年了。电影一开始，他就处于一个白人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面对的是一个职重言轻的窘局。然而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却坚定地站在了真相的一面。我们再回到导演斯皮尔伯格身上，纵观他跨度差不多50年的职业生涯，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类型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正义和爱国主义的证据故事，比如《辛德勒的名单》《战马》还有《华盛顿邮报》；另一类就是充斥着孩童般的惊奇、激发肾上激素的冒险故事，比如《夺宝奇兵》，比如《头号玩家》。而斯皮尔伯格在这两种风格之间一直摇摆得游刃有余。对于一位电影导演来说，斯皮尔伯格拍出佳作的几率实在太高了，也因此成为了好莱坞的一个传奇和神话。你要是问一个文艺青年他最喜欢的导演是谁，答案恐怕不会出现斯皮尔伯格的名字，而会说斯皮尔伯格的可能会被归类为普通青年行列。不过这个世界上普通青年毕竟是多数。1987年斯皮尔伯格执导电影《太阳帝国》，影片的原著作者巴拉德被记者问到，为什么选择斯皮尔伯格拍这部电影呢？ 巴拉德回答说，因为他是美国最伟大的导演。记者马上反驳说，不是最伟大，而是最成功吧。而这个时候，巴拉德不无讽刺地说，成功什么时候成了贬义词呢？那今天关于电影《头号玩家》和这位成功的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送出的是电影《头号玩家》中的一首插曲，也是一首复古的 disco Staying Alive。 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